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本研究咧准时埋俾收听风云快讯，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巡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亚洲首富香港啊，著名嘅商人李嘉诚咧，啊近日咧系遭到啊中国嘅媒体咧，包括特别系香港啊《大公报》为首嘅亲中喉舌咧，就大批判。咁咧就啊呢啲文章咧不断咧系由香港嘅中联办同埋大陆嘅港澳版系转载。咁啊好明显噶啦，呢个咧系代表咧系中国官方嘅态度。咁啊不但系咁，咁啊有最新嘅消息。就是咧，长实而家主席李泽钜啊，呢、這个时候咧就正在咧北京开两会，开完两会之后，即系政协会议之后咧，据说系被北京正国级嘅领导人召见，咁好可能咧呢、這个人咧就系、是、啊中共政治级常委，系有所谓国师之称嘅王沪宁，就咧当面训斥，就话咧啊李嘉诚父子咧系不应该。在不知会中国的情形之下，私自咧系出卖呢、这、一个啊，包括巴拿马运河同埋呢23个国家，共43个港口。咁啊，据说咧啊，就系、是、破坏晒成个中国一带一路啊，吓、那、嗰个航运同埋运输嘅嗰个大计。因为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同啊中国嗰度系翻紧台，啊有种种嘅消息话。一旦经过巴拿马运河啊，停泊的中国船只咧，系将佢哋嘅停泊费起码咧加到$150,000。嗱，呢个所谓嘅先斩后奏咧，就成为啊而家啊长江湖王啊呢个罪名啦。咁啊，到底是否成立咧？啊，一阵咧，我哋再咧啊进一步嘅分析。因为而家咧大陆啊突然间咧出现啊民间啊，至少望来似民间嘅。好多嘅呢啲短片啊，系咧系声援李嘉诚，之但系咧而家先讲，事到如今，正如我哋咧系前两日所讲，中国可以点啊？嗱，而家就系未曾咧系完成嘅呢个交易，因为咧仲要咧系经过呢个欧盟方当局咧系审批啊，因为咧佢嗰个收购啊，呢、這个叫艾庞蒂嘅嗰个家族咧，亦都系经营航运。咁啊，據說咧，李澤鉅就喺北京向中國嘅解釋就係、是：我冇賣俾英國，我只係賣俾咧係意大利艾龐蒂啊呢個咧航運嘅家族。但係喺政治上嚟講，啊而家乜嘢都所謂嘅叫做上綱上線嘅中共，就點會收貨啊？嗱，所以呢件事咧係非常之危急嘅。咁啊，香港咧都有啲親中嘅言論蠢蠢欲動啊，呢啲咧就犀利啦。啊！一箭双雕，就责成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出面咧，系打沉佢啊！因为咧，和黄咧同埋长实咧系香港嘅企业嗱、啊。如果系嘅话咧，就要由李家超为首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做嘢，就唔系中国啦。所以呢件事咧就引起嘅骨牌效应咧，系而家啱啱咧先开始，仲未完，可以话对。中国香港呢个自称啊，吓叫国际经贸嘅嗰个城市咧，将会带嚟毁灭性嘅影响，系咪啊，白生？ 系啊，估唔到咧，喺我哋上个礼拜啊，其中一集咧，讲到李嘉诚先生遭受到《大公报》其中一篇文章《麦天真啊莫呢个糊涂啊》嘅里边咧，指斥佢唯利是图，将国家利益咧就放在一边，就背弃民族大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之后呢，文汇报呢、接力就有第二篇文章。咁第二篇文章呢就嗰个题目就是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的爱国者。咁里面呢当然啦亦都是引述返呢、李生去出售嗰43个港口嘅内容。咁里面呢就举咗一啲呢即係其他嘅特别航运界曹光标啊、包玉刚啊呢啲咧，爱国嘅商人嘅呢啲义举，或者佢哋咧啊为国家牺牲嘅啊伟大，咁里边咧压尾咧就继续咧 就指斥啊李嘉诚先生咧，就系、是、即系冇站在呢个国家嘅尊严，冇守住清誉啊，吓咁最终咧就系、是、冇前途，同埋会背上历史骂名。咁啊，即系嗰个口径同埋嗰个火力咧，就更进一步。咁啊，而家个情况咧，我预期咧就可能真系会有特区政府介入之前嘅，譬如话一啲亲中爱国阵营、工联会之类咧，会唔会招呼长实？嘅喺香港嘅總部外邊示下威咧，因為以往啊佢哋啲行為就係咁噶嘛，有咩事嘅時候就話去到美國大使館面前咧就會日日嚟啊，咁但係結果就唔去啊，咁但係咧美國就驚驚啫，但係對於啊李嘉誠先生佢哋而家面見到中國大陸嘅官方口径係咁咧，就會落井下石噶嘛，咁所以特區政府會唔會介入咧？嗱，我就咁睇。我希望佢哋介入，因为一介入嘅时候咧，再次证明咧，香港唔系一个自由嘅经济嘅国际城市啊，原来系受到中国官方政治嘅影响。任何嘅投资咧，都要咧睇一睇面色先。如果咁样做嘅话咧，我就拍手掌啦。但我唔知道啊，咁啊，聪明嘅呢个陈茂波啊，或者系李家超会唔会喺呢一刻咧出声，甚至咧国安？阿邓局长咧会唔会介入？咁呢一点咧就吓，拭目以待啦，陶生。 嗱呢方面嚟讲咧，即系而家中国国家领导人梁振英啊，嗰、那个智囊嘅前线嘅阿亲中才女屈荣贤咧，就已经咧系第一个咧系跳咗出嚟，就点名指斥咧李嘉诚咧系出卖呢啲码头网络啦，系向美国递刀啊，即系话递把刀俾美国，教呢个美国咧系啄向佢嘅祖国。喺呢啲情形之下，加埋咧连日来啲亲中报章啲评论，话佢咧唔知咧系企喺边边啊，系咪卖国啊，系咪跪低啊？嗱，可以咧肯定嘅咧就系、是、以中国人嗰只外围一控而上嘅批斗基因咧，随时咧系有人走去啊，系告密噶啦，告密啲乜嘢咧？啊，呢啲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啊等等，嗱，所以咧呢啲一发不可收拾嘅。啊！而家上边咧，佢哋睇到疑似个阿爷咧系辣着啊！呢啲咧亦都有咧有迹可寻。如果你话李泽钜喺北京咧系俾中国嘅国部级嘅官员啊，政治局常委级嘅嚟召费咧，呢个肯定对呢个李嘉诚啊呢个咧出售码头嘅不满咧系来自习近平本人，因为喺3月5号呢个消息啱啱爆出嚟嘅时候啊。第一時間嗰陣時啊，嗰、那個啲外國嘅記者咧，係即時咧係問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對呢單嘢咧係點睇，係嘛？當時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咧就話對相關嘅商業交易咧係不予評論。之但佢補充，中方支持包括香港特區企業在內嘅本國企業赴海外投資興業，各國都認為。相关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环境，反对着国际经贸关系中滥施胁迫及施压的手段。嗱，呢个系3月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讲。嗱，佢又反对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滥施胁迫及施压的手段。嗱，而家咧向喺国际关系中滥施胁迫同埋施压嘅咧。就对李嘉诚咧，咪就系呢啲中方啊嘅喉舌咯，系嘛？咁啊，另外啊，系嘛？中方包支持包括香港特区企业在内本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兴业。咁啊，李嘉诚呢一单出售货柜码头咧，系佢海外投资兴业嘅一个部分嚟噶咯。吓，佢话咧系卖俾意大利。我哋咧，正如咧，我哋上次讲过，如果你中国不满咧。中国的外交部理应咧就在2年前啊，就已经咧系警告李嘉诚或者劝告，叫佢快啲咧系将货运码头系卖俾中资或者中国指定嘅一个企业，系嘛白手套又好，红手套又好，因为咧根据基本法，国防外交系由中央管理，香港系冇权，所以咧你话。长实啊、和黄啊、名下呢啲码头啊，嗰个出售嘅问题，完全咧系中国国防外交啊嗰个责任，系咪？咁你当初 Donald Trump 未上台， 你已经咧系闻到俄乌战争啊呢一阵嘅味，尤其2023年8月啊，个波兰格丁尼亚港嗰度嗰个美国嘅船只咧系运军火俾波兰嘅时候，系被呢个咧格丁尼亚嘅货柜啊码头咧嗰度咧下令咧系不准停靠。嗱、啊，早在近两年前咧，中国方面就应该知道呢啲咧码头咧系一定会出事嘅。就算唔系巴拿马，你而家睇下欧洲，斯德哥尔摩、荷兰、英国、西班牙啊，全部咧都系咧啊长和约下边拥有。所以喺国防外交嘅层面咧，中国应该咧系早作部署。嗱、啊，你而家一路唔部署，就等到李嘉诚咧就自己走去出售。嗱、啊，如果李嘉诚出售呢啲码头成功嘅话，而咧中国方面即使咧喺后边发一篇两篇评论咧，去批评啊，记住啊，批评而唔系批判嘅话，反而咧你可以向全世界，包括向川普同埋卢比奥咧，系证明中国冇控制到李嘉诚，中国不控制李嘉诚，亦都系冇控制到呢啲货柜码头。但系而家咁，据说系中国决心咧系要打沉呢一单嘅交易。如果你系打沉嘅话咧，就啱啱证明到，并全世界包括 Donald Trump， 中国确实咧喺度控制紧呢啲货柜码头。而啊，3月5号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啊林健点讲咧？佢话中方支持巴拿马对运河的主权，致力维护运河作为永久中立的国际通行水道地位，从未参与运河管理。中国控制运河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嗱，呢个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月5号讲嘅。如果你话中国控制运河嘅说法系谎言嘅话，咁如果李嘉诚呢单交易系临门一脚，系被中国施压啊，系冇办法成功，咁咪即系证实中国控制运河，同埋控制晒李嘉诚下边23个国家港口咯，系嘛？嗱，所以如果李嘉诚李泽钜精嘅咧。嗱，你而家连全两仔爷嘅身家唔会自在个1500亿啊，系嘛？如果精嘅咧，就不如从善如流，系嘛？啊，对唔住，我举牌投降啦，我唔卖啦。啊，点解我唔卖啊？因为中国施压唔俾我卖，嗱，全世界都睇到啦。咁你继续管有呢啲码头，反而咧李氏家族本人可以喺川普同埋美国面前啊。仲有一啲機會，就係咧係以示清白，唔關我事。咁咧，你就算 Donald Trump 同埋以後嘅盧比奧要就巴拿馬運河計數咧，就唔係會向長和啊呢個港口公司，就向中國啦，係咪啊？啱唔啱啊？所以其實咧，而家咧有一線生機，就係咧長和就唔賣。OK， 既然係咁，我驚啦，係嘛？嗱，我當然啦，我因為 Donald Trump 嘅壓力。於是咧，我自己私底下就賣俾咧叫艾龐替家族，而且係經過咧美國這個 BlackRock 啊係做牽線，而令到咧阿 Donald Trump 喺國會國情諮文嗰度咧係成為一大功績，話而家咧終於咧巴拿馬運河嗰處咧脱手啦。嗱，而家臨門一腳話我搞唔掂啦，因為中國施壓，所以你唔好同我計數，係同施壓嗰個國家計數。咁咪得囉，係咪呀？而家你怕咗你啦，好嘛，冚牌係咪？仲有唔係中国呀，係中国香港特区呀，出面呀，施压呀，係嗰度嗰啲亲中舆论叫呀，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打沉我嚟，点样打沉呢？因为我係香港嘅上市公司呀，可能靠证监会呀定係咩嘢，你哋自己睇呀，请美国政府自己睇呀。边个控制紧咧呢个巴拿马运河啊？咪就系中国咯，系嘛？我李嘉诚两剂嘢企图摆脱不受控制而不成功啊，所以我系受害人或者系人质啊。嗱，而家咧就入咗一个咁滑稽嘅局面啦，系咪啊？ 嗱，睇到嗰篇新嘅文汇报文章里边咧，第一段咧已经提纲挈领咁就问一个问题。佢话咧，表面宣称嘅商业行为，暗中藏着怎样嘅政治算计？所谓嘅精明交易，有冇考量国家民族利益？这般选择是否在助纣为虐而害中国和世界？嗱， 如果个逻辑系成立嘅话咧，即系话咧，如果将一啲企业或者系对于中美国啊系有利嘅投资，令到美国咧有好处咧，呢、這个都系咧助纣为虐啊，伤害中国同埋世界利益嘅。咁我嗱，我哋宏观啲啊，唔好净系讲港口啊。咁首先，如果睇翻数据，一直以嚟咧，中国咧购买美债咧都系好积极嘅。去到2013年嘅时候咧，就高峰达到13,000多亿美元。虽然咧近年就减少，嗱，如果根据数字去到2024年嘅10月咧，中国咧拥有美国嘅国债咧都去到7,600亿美元。咁呢个系一个天文数字嚟嘅。咁亦都有人曾经讲过啦。啊！要減持美債啊，唔好買美債啊，打擊翻美國嘅呢啲金融啊，唔好令到佢咧啊不停咁印銀紙咧，我哋就咧不停咁樣買佢嘅美債，令到佢咧全球嘅霸權咧繼續喺度咧肆虐啊 ，blah blah blah。咁但係咧，亦都有方講呢個購買美債咧係一個好穩健嘅投資，國家級嘅投資啊，唔係你話想買就買，我同你都買唔到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即係話咧。你中國擁有佢7,000多亿嘅美債咧，咁係唔係助紣為虐咧？係唔係咧？令到美國嘅全球霸權啊，或者佢哋嗰種咁嘅侵略咧，係更加順利咧？咁點解唔將呢啲美債一次過拋售曬咧？又話依個牽涉國家利益啊，投資穩健啊。咁你去投資美債嘅時候，你獲取嘅利息啊，咁同阿李生嘅賺錢行為有咩分別呢？如果商人唯利是图呢四个字是错的，咁即系话你买美债收利息都是错，因为呢个唔系投资决定，呢、這个系咧啊资助美国嘅霸权。咁如果呢个逻辑即系双重标准啦，好似我上次讲，全球嘅中国都喺唔同嘅国家有港口租借又好，或者投资又好，咁你投资嘅又得，你控制嘅又冇问题。咁美国而家都唔系佢控制，佢卖俾一个意大利嘅营运商咋嘛，系咪 呢个呢中国系唔收货，佢话知你嘅呢、這个世界有佢讲又冇你讲，系咪因为呢佢口口声声话没有国就哪有家，普天之下就莫非黄土，喺佢共产党嘅意识形态深层啊，你哋每一个人都系佢哋嘅佢嘅私产，何况你喺佢中国嘅土地，佢认为中国香港是他的土地赚紧钱。所以你的即是我的，我的呢就当然亦都是我的。嗱这个呢就是一种是这样的思想来的。这些冇得拗的。鸡同鸭讲，你反而呢问他你的抖音数字跳动。现在呢美国逼紧你出售，是不 是 是啊。那你为什么你又买呢？TikTok 你买不买啊？是不是你不照样买，是不是？那是李嘉诚那里要买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李嘉诚长和可以卖，咪可以向全世界证实啊，系呢个巴拿马运河唔受中国控制咯，系李嘉诚两仔爷控制咯，系嘛？当然咧 ，Donald Trump 亦都系，你卖咗都冇用，因为咧我假设你关键时候你系听命于中国，所以咧2023年8月啊，嗰个码头嗰个波兰码头嗰事件咧就系例证，所以点都好，如果而家长和咧系即刻缩翻。话我唔买啦，对中国更加不利。但系咧，而家睇嚟咧，就中国自己咧系落入咗佢呢个大批斗为自己嘅铺设嘅陷阱，系嘛？嗱，至于话咩国家民族大义啊，咁啱唔啱咧？我哋睇睇中国首席嘅经济智囊朗咸平啊，佢喺啲听到呢件事系之后，佢点样嘅评论？朗咸平就话根本在商言商，系一单非常之漂亮嘅交易。因为呢就利润嚟讲，呢啲43个码头呢佢嗰个利润嘅回报啊，计计埋埋每一个呢系不足1%。对于佢嘅经营投入嘅成本系不成比例。所以呢当然应该卖。而且呢喺呢个国际风云变幻嘅时候，不但无利可图，而且系战争阴影。所以呢李嘉诚呢系卖得呢系绝对系正确啦。另一个特征呢就系今次中国民间大陆的嗰啲社交媒体出现大量支持同埋声援李嘉诚的声音。嗱，呢啲包括朗咸平啊，呢啲经济学家啊，嗰个佢哋大陆叫视频啊，到而家咧都未被落架。所以咧，中国民间点解会出现呢啲声音咧，而不被删除咧？而反而中国香港 特区政府啊系唔够胆捍卫香港嘅呢个佢自称嘅国际经贸都市啊嗰个地位而出句声咧？嗱，而家反而大陆好多人出声，包括朗咸平。嗱，咁而家咧跟住咧，我哋可以预见咧，中国香港呢头咧就会率先咧系展开一个大批判。呢啲一定系噶，一犬就吠影，就百犬吠声。之但系中国大陆好多啊民间啊嗰啲咁嘅自媒体咧，系反而心水清啊，好多咧系对李嘉诚咧讲公道说话，包括咧系嗰啲微信系咪啊话咧呢啲咧根本咧，如果你咁样，你同时咧仲叫紧咧外国投资者快啲嚟咧呢个中国，口口声声又话民营企业是你的好朋友，而家你哋反转猪肚咧，政治行先咧，系即刻咧啊，又咧作一个大批判，系嘛？咁至于你话佢唔爱国，嗱，我哋听到咧一位啊，系用广州话啊腔调嘅中国嘅民间啊，系呢个所谓网红啊，佢咧就系同李嘉诚讲，佢话咧首先佢都捐咗200亿喺间汕头大学。另外咧，新冠状病毒嘅期间，佢又咧系向中国系大量捐书。就算系李泽钜喺奥运嘅时候都捐咗2亿，吓，净系佢个人啊，起咗啲游泳池，啊，仲有咧嗰啲咁嘅医疗啊，吓，套唇嘅矫形手术啊，数之不尽。嗱，跟住咧呢个事态会点发展呢？啊，可以相信咧就系97岁嘅李嘉诚咧，今次佢系平生啊，系嘛？一个咧风刀谢幕之作，亦都系咧捍卫啊佢个家族啊生命财产安全啊，系一个咧最后防御之战。之但系咧佢点样样啊系可以啊系抵御得到一部庞大嘅国家机器？共产党嘅脾气同埋性格咧就系，佢无论你以往点样啊吓啊爱国又好爱港又好，做啱99件啊顺佢意嘅事。只要你第100件啊，只要有1件咧系做得唔啱佢嘅脾胃咧，佢即刻反台反面。然后你以前嗰99件功绩咧系一笔抹杀，全部唔记得。嗱，呢啲咧就系类似咧，佢系批判啊呢个刘少奇啊、林彪啊、毛泽东就系咁样。喂，刘少奇假假地20、30年代都同你共产党有汗马功劳，走去咧嗰啲煤矿嗰度发动工运。是颠覆政府，而林彪咧喺东北嗰时候，你冇咗佢咧，你都冇可能啊！系短短1年半载咧，系抢夺到成个东北翻嚟。佢可以话为毛泽东建立巨大嘅战功，之但系因为少少嘢，佢一个唔同意你大跃进，另一个唔同意你文革咧，喺一夜之间一个就半途内奸攻贼，另外一个咧就系埋伏喺毛泽东身边嘅定时炸弹。全国批判，嗱，而家咁样喺呢场中国香港掀起嘅大批判，系肯定啊！而家可以讲系会逐步升级嘅，亦即系话咧，一个亚洲嘅首富咧，无端端咧会变成刘少奇同埋林彪呢一类咁嘅战霸。嗱，咁样咧，你系咪一国两制同埋啊，会唔会真系啊外国嘅资金会埋嚟咧？呢、這个就显而易见。之但系呢个系中国佢而家佢里边佢一种。政治结构啊，嗰个自动嘅机制嚟嘅，你冇得同佢讲常识，佢话咁就系咁，佢系一种动物本能嘅感应，而且即一定会发作。嗱，咁而家睇下，咁啊李嘉诚啊，两父子咧又好有眼光，剩翻喺香港一次系得16%，而家就系仲有中国同香港啊，吓嗰度嗰10个8个货柜码头啊，咁啊点？你系咪准备没收，收归国有，系嘛？你嘅成件事，你觉得佢点做先至啱？系咪应一早应该咧，系要将所有嘅财产打包，好似马云咁去贡献？似乎就系咁啦，系嘛？嗱，所以咧，你话呢个叫中国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啊？啊，咁你又系佢自己讲，而家咧无疑咧系好无面。嗱，所以咧呢个系大乱嘅，呢个大乱咧系对香港啊，可以讲呢个自称啊中国香港特区。呢、这个自称嘅国际经贸城市咧，最后啊你自己签字啊，签咩咧？吓呢单嘢如果处理系咁样落去咧，就签死亡证。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